昼夜，绝望共伴看夜静，为何又装出满是高兴？你别说，那些已逝光景。无言吧，别用旧日漂亮话抬头吧，为什不愿消散？再介意，再温柔重提起往事，离开我的心绝不介意，为何仍停留呆望如是？投入他的心内，忘掉了旧情爱，无用理这故事更给我伤害，无用唏嘘等待。为何仍停留呆望如是？